会倒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阿富汗问题会议上发言，说美国将被冻结的阿富汗资产挪作他用，既不合法亦都不合理，更加不人道。张军说，阿富汗正面临雪崩感的饥饿和贫困，要将协助阿富汗缓解人道危机、稳定经济作为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优先事项。美国依据国内法管辖随意处置他国海外资产的做法，既无先例，亦都侵犯阿富汗主权和财产，严重违反国际法。张军说，中方再次呼吁相关国家立即无条件将这些资产全额归还给阿富汗人民，不要再做雪上加霜的事，更加不能够在人道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5000米以下。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收市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33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32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76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9.8，息系跌3.6；美团172.1，跌4.3；重科实业137元，升12.2；中国海洋石油10.6，升2.4；新洲国际106元，跌16.9；盈富基金22.56，升6仙；友邦保险80.85元，升0.3；阿里巴巴103.4，跌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5，英镑10.459，瑞士法郎8.484，澳元5.689，加元6.177，新西兰元5.288，欧元8.671，每百日元对港元6.7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91。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9点，升135点。港金报179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07美元，卖出192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啦，咁由于有道路工程在马料水的创新路来回方向，介乎新物资新中心至到能源大楼二座对出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3号干线1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呢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

好，逢苏快活人，逢苏快活人，逢苏快活，哈哈哈，喂，哈哈强， 咁好劲啊！好嚟，我而家即刻出一首，好唔好？ 好，嚟嚟嚟嚟， 最喂唔好 cut 住啊，大佬，人哋讲乜嘢？最咧梗系马老师，个人唔会太低 B。而且唱歌又啱 key， 最衰个人有啲痴。 咦，唔系好啱喎，第三句我得不能苟同。佢唱歌啱 key， 我哋就唔使咁辛苦啦。 既然作诗送俾佢，冇理由再踩多一脚嘅。因为呢一排咧，阿小强迷咧，即系佢啲 fans group 咧，又开始成日闹我哋啦，话我哋踩佢啊。 哦，有咁样啊？ 系啊，所以我哋要收敛翻啲啲啦。 好好好好好， 我哋而家要开始要重歌重舞啊，对佢好啲。 其实你可唔可以话下你啲小强迷？倒转我觉得， 一日收一日收啲 message 系咁，哎，你哋唔好再闹佢啦，喂，你出粮俾你闹佢。 嗱，我仅此呼吁，暂时开开心心，搞咁多嘢。 系啊， 咁唔系佢又可以佢俾意见嘅，但我都想佢哋明白，我哋真系出于呢种友善的， 友善的 bully 玩笑啫， 同埋呢个 bully 系伪 bully， 其实系假噶。 我哋锡住佢窿啦。 系啊，我哋呢两下生个感情系非常之 好 噶， 系 好 到不得了嘅，虽然。平时都唔见啦，唔会通电话啦。 咁样讲，好可能嘅就系所有啲 fans 先正啊， 唔系可能其实所有个 fans 佢哋太上心啦， 冇错， 佢太上心啦，即系佢听个节目听到系咁样，有两个人系咁喺度虾另外一个人嘅话，我哋真系觉得唔得嘅，冇错，好打不平呢一个态度系好嘅，但系其实就要搞清楚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咯。 冇错冇错，好三月三号星期四早上听紧三小时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欢迎一齐参与。有呢首。佢叫 Ricky Martin 啊 ，Ricky Martin 啊，唔系 William Hung 啊，唔好以为嗰只歌系 William Hung 嘅，其实 Ricky Martin 唱开嘅。喺呢个星期四嘅早上，一路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话俾你听，多云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有两阵雨，日间转晴，下个礼拜又会早上清凉。刚刚名字就系叫做 She Bang。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啊，风骚快活人咧，马老师 系喺度。 你 OK 系嘛？喂，嗱，我今日有一篇文章真系送俾你嘅，因为咧嗱，我好关心你嘅。嗱，第一我又见唔到你啦，系咪先？我又唔知道你屋企点啦。我唯一就叫你喂乖啦，唔好周围去啦。咁但系当然你听完就耳边风啦，系咪？我估吓。咁咧，但系咧，即系我，但系我亦都理解，如果吓嗱，即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成日喺屋企咧，你真系要落去散下嘅，系嘛？我上次咪讲嗰个 research 咧，话咩年纪咧最多可以忍受几多日嘅？如果你记得嘅话吓，咁咧我就惊咧你困得耐咧会有嗰啲。叫长期叫幽闭症啊！ 其实你使唔担心咧？我唔相信佢唔落街。 我知系啦，不过今日咧有篇文章咧，佢就话有啲即系如果你每一天咧个心情系觉得系麻麻地嘅话， 有困惑 系啦，或者 唔开心 系啦，或者你想 cheer 多啲嘅吓 ，cheer up 多啲嘅， 想自己开心啲， 想自己开心啲嘅咁样样。 可以点做啊？ 系啦，第一个你已经做咗噶啦。就是跟开心的做朋友、 哦、 就是我和李麗蕊。 哇这个真的是发达、 啊。 喂这个真的有道理 的。做朋友真的。 是的。你试一下如果你撞在撞面那个人成日都对你黑黑面、或者就是 put a long face 啦、 嗯、 我个人叫做。咁即是或者他成日一见到你哎、我唔开心啊！即系咁倒啲，嗱呢啲叫情绪垃圾， 系啊， 情绪垃圾。 佢到你嗰度啊嘛，等你帮佢清啊嘛， 系啦，佢、未必有意，佢未必想害你，但系佢习惯咗见人就信，咁呢啲就叫唔乐观嘅朋友，或者叫做咧倒垃圾朋友。咁咧，如果你近呢啲人多咧，慢慢你接收佢垃圾，接收得多咧，你就会变另一个垃圾人噶啦。 甚至我觉得其实有时咧系个诶，佢唔使同你讲嘢噶，佢嘅气场都俾你 feel 到噶，你叫你 就皱眉皱舌咁样。 就是啦，同埋個樣，其實我都有講過啦。其實係有啲好 typical 嘅樣，你會見到嘅就係你知道嘅，佢好 mean 嘅，你小心啲佢。咁、但係就我會覺得嘅就係呢一樣嘢都應該要好好地啊喺呢一段時間要戒咗佢咯。所以我見到佢另外一樣嘢嘅就係話你要保持微笑。其實咧，你試下照鏡啊，最醜樣嗰個樣嘅咧就係你黑黑面， 黑 黑面同埋你喊嘅時候個樣係最醜樣嘅， 冇錯。 最靚女嘅樣嗰係任何人都會突然間變靚嘅咧，就係你笑，同埋佢就係笑係好得意嘅。 其實人都可以靓噶， 同埋你可以呃埋你自己噶，你知唔知啊？ 冇错。 原来你苦笑啊，或者系哈哈哈咁样笑几下嘅话咧，你个身体以为佢就，佢好开心啊！而家快啲释放一啲嘢，令到佢更加开心啦，咁样去配合你噶。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你苦笑几下，或者系同自己讲嘅就系冇嘢嘅，得嘅，即系所谓叫嘢一笑自知，就真系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噶、真心讲。 马小强，你有冇啲倒垃圾朋友啊？ 有啊，我其实真 佢倒俾你定系你倒俾佢啊？ 人哋倒俾我，我好少倒垃圾。 咁啊系，马小强真系比较少倒垃圾。 我 因为佢自己本身就系、 是、咁讲 开心嘢 嘅。啊，点样 啊？我真系好少讲啲唔开心嘅嘢俾人听。咁但系咧，好多人咧都会讲啲唔好。哎呀，又要加班啊！我心谂加班咪加班咯。 关我咩事啫？嗬、我又帮唔到你。 唔系，即系佢意思。哎呀，好辛苦啊！ 佢呻下啫。 系啊，但系我觉得 其实唔系，佢呻嘅过程中，佢可能想话俾你听，你睇我几忙。公司几重要，我唔知噶， 有 人都有啲人系咁噶， 系啊，或者我几重要，你睇下， 我又要 系啊，有啲要 做，仲要 做 啊，即系代表佢重要性咯， 系。 喂，不过咁讲，话时话马老师，你今日状态好咗好啲， 好好多。 我琴晚啊，真系直情咧打360个回合啊，大战嗰啲病魔啊， 点样啊？ 佢哋 你做咗咩啊？ 药咯。我食药啊，跟住饮水啊，疯狂啊！我因为我同自己讲， 咩疯狂 可以 疯狂饮水？佢将两样嘢倒转咗讲嘅就系佢饮水疯狂，咁、其实佢系想疯狂饮水。 果然系有学识嘅人咧，讲嘅都 唔 系、 我发觉其实我要同佢 系啊 翻译， 因为我觉得琴日太过咩啦，太过即系、我自己做又唔舒服，听我啲都唔舒服，我要想话俾人听，我哋逢凶快活人啊嘛，系哈哈哈噶嘛，所以我就。昨晚嘅话真系我自己同自己打大仗，我做好多嘢，又中药西药。 喂，你唔好咁，你唔好谂住咁样一定好。 你有佢啦，你有佢啦。 你中药西药、无药、 OK、 夏天药、春天药，劈晒落去唔系一定好嘅。你唔可以捞嚟食嘅。 但佢真系好。 系啊，我今日好好啊，因为我谂住咧去到礼拜五咧，我就礼拜六、礼拜日两日休息啊嘛，我一定要撑埋今日同埋听日。但我覺得今日咧非常之壯健啊！ 係咩嗱？我聽你把聲，我就係話你 好 咗，好咗好多， 咳少咗好多。 係、啊， 希望 keep 住。 即係話其實你係真係要努力咯。其實講真，我哋大家都已經忍受咗一段時間，又擔心你啦，又忍受呢啲咁樣嘅，即係你嘅咳啦，係、辛苦嘅。唔係因為其實聽到人咁樣咳咧，其實自己都辛苦噶、但我又幫你唔到喎。 系咪？系啊，所以我咪就觉得就系，其实你应该系要为自己嘅健康着想咧。其实晨早就应该要咁做咯。 可喂嗱，仲 好似嗱，举例我讲埋一句，如果倒垃圾咧，我就会话俾大家听。哎呀，而家我头仲系好痛啊咁样样，但我唔会讲俾你哋听。即系我觉得呢啲咧唔需要讲嘅，你自己搞掂佢咯。 冇错，冇错，冇错。 唔系，我又觉得未必嘅。有时你间唔中，你都要俾人哋知道，俾人哋知道你究竟你而家系嗰个咩状态，又唔需要样样嘢都要。吞晒落肚嘅，即系适当嘅嘢，你系要俾人哋知道究竟你而家个感受系点咯。 好啦，第二个其实都好简单，大家都做到嘅啫，即系你留意多啲嗱，所以叫留意多啲就系嗰样嘢本来都喺度噶啦，但系你俾多少少注意力佢，例如一个蓝天，一个白云，或者今日个早餐好好味，即系你再即系多啲 focus 喺一啲你 简单 嘅 小确幸， 好简单嘅小确幸嗰度， 系 咪 啊？小确幸啊， 个个都有噶，其实，因为你今日上车腰顺利，架巴士冇乜人，我即刻可以坐低。类似呢啲咁嘅样，不如我哋揸车，我哋而家好感恩。嗱，虽然咧而家咁唔塞车咧，系唔系几好嘅，因为其实基本上唔系一好事。不过作为揸车，你要觉得哇，而家日日都好畅通，路真系路路畅通。咁咯，即系你多啲 留意呢个 moment 咯 ，enjoy 呢啲小东西。你唔好觉得你有小事啫，上到车咪上到车，唔系噶，可以上唔到噶，可以追唔到个巴士噶，系咪先？ 如果你再推前啲个，你系可以嘅，就系你琴晚瞓得觉啊，你今朝早唔醒噶。 嗯。 系咪啊？即系我意思系，你每一日能够醒，你能够唞气，唔呢啲嘢全部都唔系必然噶。你睇下有几多人病咗嘅话，佢连食粒饭啊、饮啖水啊，佢都吞唔到。 冇错， 所以我哋应该要好开心咯。 琴日都做咗件开心 share 嘅事啊！我晏昼咧四五点咧真系好痛啊，走咗落去，走咗食嗰啲欢乐儿童餐啊！ 我都话你唔使担心佢，佢一定出街。 食欢乐儿童餐， 我食嘢啊！ 佢卖俾你咩？ 啊，唔系卖噶，卖噶，卖噶，卖。 佢可以嘅咩？ 卖。 哦，系啊， 因为佢个份量，佢份量唔多咧，咁我所以我都食咗好几年嘅之前。 我以为要扮儿童先至可以买到添。 唔使，我真系我唔使，我但系我盲买佢，盲俾。 但 系 点解你会忽发奇想食过咁嘅餐嘅？ 唔系我唔想食太 heavy 啊，我想食少少嘢咁样样。同埋咧，佢俾啲玩具我啊，跟住后边个细路仔望住我啊。於是我真係二話不說，就俾換佢，哇！開心到佢爆啊！ 都係嘅，你愛做咩啫？係 啊，我冇用啊！嗰個 不過有時咧，如果嗰啲賣嘢嘅人咧，見到你係大人咧，佢會問你要唔要啊？咁我通常係要，因為我嗰時送俾學生嘅，我嚟咁咯。係啊，咁所以你今日開心的馬老師加埋開心的節目嚇，好嘅。我哋今日嘅愛好系列。 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就系一首你觉得好型嘅歌， 正啊！ 一首好型嘅歌，其实基本上你可以好大嘅，系咪？你听呢首歌嘅时候，你觉得就听亲，我就觉得自己好型噶啦。又或者就系你觉得就呢首歌嘅创作，原来嗰个背后嘅意义系好型嘅，都得嘅吓。无限嘅发挥空间，可以咧留俾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知道究竟你嘅选择系乜嘢啊吓。 十点半前送俾你呢首《The Tide Is High》 ，Blondie。 What is 十九度几温啊，相对湿度75%。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天天三小时，希望将个正能量、快乐的气氛带俾你。我哋睇咧10:30嘅新闻啦、财经啦、隔冷消息嘅咁啊，翻嚟咧今日咧仲会有呢一个嘅网上情啦，而稍后咧我哋会咧爱好系列，今日咧就一首好型嘅歌、好人嘅歌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网上留言，你觉得系边首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近日不少市民抢购粮食，港九罐头洋酒火食行，商会主席叶本良说，这个星期罐头食品整体销售上升3-5倍。他说疫情下罐头销量的升幅相当大，罐头生产商已经增加生产量，只需要几日就能够运到香港，本港有充足货源供应。叶本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80%罐头由内地供应，供应商去他说预计今个月内会有几百万罐罐头到港，应付到2-3个月需要，食米亦都相当充裕，目前有2-3个月的存货。佳宝食品超级市场老板林晓毅说，公司已经储存3个月需要的货品，只要市民不是恐慌性抢购，供应一定足够。他说目前整体人手比平日少30%，以致未能够及时将货品上架。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说，上水屠房全体员工在今个月6日会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会特事特办，7日就会出报告，员工持有阴性结果先至翻工，期望9日朝早恢复新鲜猪肉供应。许慧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感谢内地来港的38个屠宰员，他们来自不同城市，包括深圳、杭州、上海、内蒙，他们有专业的屠宰经验。他说屠房运作环环相扣，只是其中一个环节缺乏人手，亦都没办法运作，现在能够进入屠房的人手只是及正常的10%。他说早前800多个员工接受检测，有170人感染。台湾多地朝早大约9点起大范围停电，台北、新北市和台中、台南和高雄等都有民众报称停电，部分交通灯暂停，需要交通警员协助指挥，亦都有邮局无法营运。台电说有电厂设备故障，导致台南、高雄地区全区停电，中北部就是轮流停电，公司正紧急抢修。国际刑事法庭说，将回应39个成员国要求，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要求召开国际刑事法庭的国家，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澳洲、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瑞士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发表声明，说已经知会国际刑事法庭主席，决定立即对乌克兰局势进行调查，并开始收集证据。他说有合理基础相信，在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已经在乌克兰发生。在多个成员国的要求下，他将会可以对由2013年起的乌克兰局势展开调查，收集任何在当地犯下战争、危害人类或者种族灭绝罪行的证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1-2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83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44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1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20元，跌3.4。美团171.2元，跌5.2。 重复实业138.5升13.7，中国海洋石油10.64升2.8，新洲国际107.2跌15.7，盈富基金22.6升1毫，快手78.8跌2.5元，阿里巴巴103.7跌2毫，友邦保险81.2升1.65，京东285.8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15.6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4，人民币6.31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8点，升215点。港金报17,9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67美元，卖出1,93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坑口嘅影业路来回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嗰段都系比较多车。在封路方面，钻石山的龙盘街因为有行人天桥的工程，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的支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呈祥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观塘、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元宇宙本身就已经好虚无、好有距离啦，点解喺上面都要有社交距离呢？原来系为咗防止用户之间嘅骚扰，所以设定咗你两尺、我两尺加埋四尺嘅社交距离，保留大家啲嘅个人空间。即系如果我同你 high five 要击掌嘅话，都要大家同意噶。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电麦知识会社。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社区论坛剧场之两代之间。 初恋 Apps 可以按照你的喜好揀你喜欢的类型。 嗱，装咗个初恋 Apps 啦。 他们是 CIBS 制作单位，香港影视剧团。 少数族裔中文课， 小学嗰阵时老师会买定一啲讲中文嘅卡通片嘅，食饭嗰阵时睇咯。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讲少数族裔阿 sa。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其实市面上面坊间而家都有好多林林种种嘅快速测试嘅，市民喺购买嘅时候咧，对任何嘅产品系有怀疑嘅时候咧，一系去即系信誉良好嘅零售商嗰度购买啦，咁或者咧不厌其烦上网嗰度睇一睇系咪合乎标准。但我哋相信咧，现时喺市面上面买得到嘅绝大部分咧都系可以用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倾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 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今日星期四咧，所以喺十一点后到十二点咧就系爱好系列啦。十二点亦都会有今日嘅古灵精怪讲鬼故嘅，留意留意吓。嗱，咁啊网上咧都朋友留言啦，即系关于呢个爱好系列嘅嗰个叫最型的歌啦咁样。咁有啲我都觉得系嘅，例如铁幕诱惑咁，尤其是咧谂翻咧型阿成成咧喺台上面嗰啲咧，系啦嗰啲好型啊，因为佢型啊嘛，所以咪只歌好型咯咁样样。 其实我觉得咧嗰首歌都型嘅，型嘅意思。就好可能佢啲編曲啊，佢裏面講嗰啲嘢啊等等啊，嗬， 冇錯冇錯嚇。 天幕誘惑 good good。 係啦，咁另外都有啲人提到咧，就係睇下先嚇。每天我哋多謝 Irene 話，咁唔知咧呢個係一隻好經典嘅愛歌嘅， 係咯，係同型，點解會覺得型咧嚇？不如可唔可以補充一下？ 係啦，咁另外咧，阿佩瓊咧就話 I gonna be your number one。即系边只啊？讲到边度 number one？ 唔知边只 嗬，系 可唔可以写埋歌？ 咁另外一只咧就系 Beyond 嘅《海阔天空》，咁呢歌真系好有气场嘅，系咪好有气场？ 令到你会好激动嘅，即系呢啲气氛啊，同埋你嗰个心情。 冇错啦，咁亦都有啲人提阿马老师咧，就做运动还做运动，小心扭到条腰吓。 哦，知道。 冇扭亲条腰 咩 ？OK。 佢话有嘅，你有冇做运动啊？ 有啊。 做咩运动啊？ 平板啊。 系啊， 哦 ，OK， 因为咧头先所讲嗰个叫令你心情愉快的下一个咧就系话运动啦，佢运动咧亦真系一个叫即系千年不变嘅方法， 万事万灵， 冇错啦。不过当然啦，亦都要适量啦，就唔好过分啦。 因为过分嘅话就会系影响到，同埋就会损耗你自己嘅身心。咁但系我有唔系应该话身心啊，即系损耗你有某啲嘅，即系可能系关节啊，或者系嘢啦。咁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适量嘅运动，我系会觉得就其实一定要做嘅咧，就系呢一个伸展运动。Stretching 系啦，我都可以同大家就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咧唔系好敢出去跑步啊，或者系行山啊，咁所以咧就会喺屋企嗰度咧，就會睇一啲咧，即係你知穿流平台，佢會教你嘅。我覺得呢一樣嘢可能會受傷個程度會更加少添，因為其實都係啲好簡單嘅伸展運動。竟然嘅就係我哋以前上 PE 堂，你咪成日見到嘅就係啲老師嗰啲 PE 老師又會叫你嘅就係即係點樣去係啊呢啲咁樣，原來係呢啲嘢嚟㗎咋？ 我記得啊，我記得。 即係有冇打側嗰個叉條腰嗰個啊？ 唔知你 都系类似嗰啲啦， 即系总之都系类似系嗰啲啦，即系坐低擘大你两只脚，跟住佢将个手就系攀前去啊啲咁样。原来如果做唔到就做唔到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做咗几次之后嘅话，我发觉原来真系勤有功就气无益。只系做咗大约系一个礼拜，我发觉嘅就系我以前嘅柔软度我翻晒嚟。 你知唔知我有一日咧？李麗蕊咧有一日忽然之間咧，我記得我打完第三針咧，咁我嗰日就病病地啦。 問候你啦， 你知唔知你講咗句咩説話？ 係啊。 今日好适合晒太阳啊！你记唔得你我讲？咁嗰日真系阳光普照啦，咁我就谂啊，都好嘅，即系晒一晒，好似有少少你感觉系赶走啲病菌咁样。虽然我唔系真系病菌啦，即系我只系打咗针嘅反应啦咁样。咁我就索性咧就上个天台度咧就铺张借，咁然之后就由自己晒，好似晒咸鱼咁晒咗好耐。同埋而家冬日嘅阳光咧系好容易晒到嘅，即系冇夏天咁炽热嘅。 冇错。 咁一路晒啦，咁好无聊，咁又做翻嗰个叫做空中。踩单车我冇做几个月，哇！做完之后感觉咧，哇！即刻即系塌翻，即系嗰个叫瘦翻，同埋系即系个人系 紧实翻， 紧实翻， 成个人实翻， 冇错。咁所以运动真系好嘅， 真系好噶。 好啦，下一个咧就系咁样。佢嗱，而家身边尤其是疫情啦，好多嘢系不受我哋控制嘅，即系佢嘅发展、佢嘅确诊数字、等等好多嘅抗疫嘅事情我哋控制唔到，所以咧就唔好将你嘅注力摆太多喺一啲咧你控制唔到嘅事上边，多啲摆喺啲你控制到嘅。今日食啲乜嘢？今日着啲咩衫？你明唔明啊？ 系啊，我明啊。令自己开心嘅嘢， 因为如果 你控制到， 成日个注意力摆啲你控制唔到嘅嘢咧，你个人会好无助，因为控制唔到嘛。 控制到咁咪就系你日常生活嘅嘢咯， 系 系咪？食好啲，瞓好啲，做好啲，个人开心啲，系啦。呢啲你有选择噶嘛？ 日日听风骚吓，咁啦。 希望啦，即系希望听风骚嘅话系你嘅一剂良药啦。 系啦吓，咁同埋咧，当你发觉自己原来都有少少走入牛角尖，或者谂到一啲唔开心嘅事咧，适时系要停。即系唔好再谂落去，即系你自己提自己，唔好再谂啦。因为啲嘢咧，如果解决唔到，就系解决唔到噶啦。好似阿 Sarah 话斋，一系搵人帮手， 如果自己又揾唔到人幫手，或者唔諗住揾人幫手，就唔好繼續喺度諗，因為你會將嗰個問題咧擴大，或者將嗰個嚴重性擴大，咁啊越諗越傷感，越諗越覺得絕望啊！ 但係大家有冇諗過一個哲學嘅問題咧？就係話，如果當你有一啲嘢你係解決唔到嘅，你就係揸喺度諗嘅話咧，嗰件事都一樣係解決唔到嘅。但係如果你喺呢一個時候暫時停咗佢先，我唔諗住，我唔搞住，我唔做任何嘅決定，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處理嘅方法咯， 都係一個方法。 係啊， 馬老師啊，你博學多才。你可唔可以俾啲意見喺方面？ 唔系啊，我同意啊，你哋两位讲嘅嘢，因为你转牛角尖其实真系冇意思嘅。你系咁死谂烂谂都系咁样样，你不如真系好似两位话斋摆低，然后出去行个圈，晒下太阳，呼吸下新鲜空气。反而你再翻转头，可能你谂到另一条出路。 同埋咧，你可能过咗一段时间，那个问题已经唔再存在添。 系啊，因为有时候啲嘢只系时间关 系 嘅啫。 系啊， 系啊， 系啊，你咪由佢交俾个时间嘅河流，等佢冲走佢咯。 冇错啦，咁所以今日咧送俾大家嘅小 tips， 希望大家都可以将你嘅不开心同埋嗰啲负面情绪一次过抌晒。 冇错，讲咁多都系想你开心，系咪？讲咁多，我哋每一日喺度陪伴你三个钟嘅话，都系想大家快快乐乐啫。呢个都系我哋嘅荣幸啊，对不对？ 对呀， 翻嚟就会有今日嘅网上情送俾大家嘅。今日叫做 Straight Up。网上情，箭猪的爱情。在一个春光明明的早上， 箭猪先生和箭猪小姐遇上，他们结婚了，筑起爱巢，还生了两只小箭猪。没几耐，严寒的冬天来到了，好冻啊，他们四个就揽住一起互相取暖。但当大家紧紧地揽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已经很努力收起自己的箭，但都会不小心刺到对方。终于他们在伤害和包容之中挨过了这个冬天。从此箭猪家人领略了一个道理，正因为我和你靠得咁近，你的箭才会刺痛我，我的箭才会刺痛你。但是亦都因为我和你靠得咁近，你的体温才会温暖我，令我可以挨过这个寒冬。在婚礼上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誓词，就是说无论安乐或者忧愁，丰富或者贫穷，健康或者疾病，强壮或者衰老，我都会终生爱你，保护你，尊重你，照顾你，安慰你，与你共同居住，绝无二心。好多人以为只要坚持在患难之中不离不弃，就没什么太大的婚姻挑战了。其实真正的婚姻考验是每日在大大小小繁琐的事情里面，怎样在自己的压力和情绪起伏的时候仍然去爱对方，保护对方，尊重对方，照顾对方，安慰对方，令对方不会被自己所讲的说话伤害。正如两只箭猪紧靠的时候，总会不小心刺痛对方。不过在爱的世界，公平是摆第二的，因为有爱，我们不需要执着是不是对自己公平，哪个啱哪个错。婚姻是一份需要终生学习去反省的功课。人年老了，最重要是拥有三老，老人家的老是哪三老？老伴、老本和老友。牵手相伴到老的确不容易，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生命。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 爱你多些，再多些，似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如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似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如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如每过一天。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每天爱你多些，张学友嘅呢一首歌曲《每天爱你多些》。 哇，好 romantic 啊！ 好 正，好爱，爱系好多爱嘅充满住。 冇错啦，吓，好啦，嗱，马律师啊，咁啊，除咗头先所讲嘅开心的方法咧，其实有一样嘢咧，嗱，唔系一定即系叫大家咁做，因为呢一样嘢都系关于生命嚟嘅。咁但系咧，就有啲人都话啦，如果你真系好闷嘅，如果你系一个成年人，你自己懂得点去照顾嘅话，养一啲小宠物咧，都可能系一个咧解除冇咁闷嘅方法。 绝对系嘅，因为其实做过一个研究噶啦，就系话如果咧你屋企边可能养猫仔啦、狗仔啦，咁咧你可以同佢有啲互动啦，以及咧就你知唔知，正系一个好简单嘅手势咋，就系、是、你咪摸啲猫仔嘅。你係會令到你嘅身體咧，會感覺到咧就係好因為好似大人去保護一個小朋友嘅嗰種愛啊，係啊，你個人咧會放鬆啦，同埋你個人咧會有一啲有啲物質咧會釋放，令到你開心㗎。係啊， 所以會有狗醫生㗎，狗醫生唔去探嗰啲病人。 我以前都有幫過佢哋，有做過呢啲嘢。你會見到嘅就係啲人咧係全部都好開心㗎。 其實咧網上即係好多呢啲文章啦，咁就揾咗其中一篇嘅，佢就話其實咧，如果你喺一啲房間裏邊唔係太大。你又好少带佢出街嘅，又唔想太污糟嘅咧，而有几只即系几种啦，边大家去考虑啦。第一咧，阿 Dr. Eric 都讲过 ，Dr. Eric 就讲 Poodle 啦，贵宾犬，因为就佢唔会甩毛啦，同埋系冇乜太大嘅异味啦， 性格又几好啦， 性格又几温顺啦，呢个就知啦，唔讲啦。但我你有冇养过佢乌龟都系喎？ 佢自己冇养 过乌龟啦， 系啊， 咁咪养紧自己 龟养龟， 我唔系自己养，马骑马养自己噶，我有自己自生自灭。 养自己，你自己食饭，你唔系养紧自己啊？ 我理得佢。 咁啊，乌龟都系其中一种嘅咁咯。你同唔同意啊？养乌龟难唔难养啊？我觉得 佢养过系嘛？佢好似养 过 乌龟， 咪就问佢难唔难养？ 死咗啦，唔中意。 因 为我觉得太冇得互动啊。如果你话即系咁多年，我觉得咧，我睇譬如话啲 video， 我睇埋其他人咧，我都养猫啫几好，即系中意闻啊只猫啦，索猫啦， 吸猫 就系啊，吸猫， 索猫啲味， 我觉得真系 系啊，我哋系啊，啲猫一族咧，即系爱猫一族咧，系会咁样噶，会 系啊，控落去， 吸佢咯， 狗友都会，狗友都会，中意索下啲狗嘅， 因为佢哋有一阵味系好开心噶，令到你好似索啲 B B 味咁嘅， 唔明就唔明噶， 系啊，我 系啊，冇错，你觉得污糟就系觉得污糟。唔拗呢样嘢系啦，因为每一个人都唔同嘅睇法。 另外咧，个兔仔，个兔仔咧就不同，即系唔同打猫狗嗰啲摆埋一齐饲养咧，因为受到惊吓。我又唔知道，我见到有啲人连猫狗一齐养嘅。个 兔仔 系啊。咁亦都香港嚟讲，兔仔系有人养嘅。咁至于多唔多咧，就两睇啦吓。最后咧就系雀仔或者鹦鹉，咁我自己都有养。不过呢样嘢真系要提醒嘅，佢系会有声音嘅，即系佢比猫狗嚟讲可能会嘈啲添。系啦，尤其是啲大型嘅鹦鹉咧，佢真系会呱呱日中 系 咁呱呱声。 系啊，咁你又唔可以吓佢？ 冇噶，制止唔到。 你养你又点冇？ 呢样嘢系咪好矛盾咧？其实你养佢，你都系想佢唱歌，想佢讲嘢，系嘛？到佢唱歌讲嘢嘅时候，你又话太嘈啦，咁你唔可以当佢一个人咁样。 咁所以就养之前都系嗰句啦，要谂清楚生命嚟嘅，系啦。 好，快到十一点钟，爱好系列，阿老师，你今日准备好你啲荧歌未啊？ 有啊，喺我身上啊，已经喺我手上啊，我帮佢要揾 咗。荧歌唔系 campfire 啲歌喎。 我認歌，其實冇所謂啦。 唔係露營啲歌喎， 佢講乜都得噶啦，佢揀乜都得噶啦，佢播萬惡淫為首都好型噶。放心， 多邊嚟。 哦，繼續。 我冇得多邊嚟，我真係覺得你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位啦。做乜都得，播乜都得，講乜都得嘅。 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日間温暖，早晚有薄霧。下星期一朝早有一兩陣雨，日間轉晴。下星期中期天氣乾燥，朝早清涼。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80点，升136点，总成交金额5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3点，跌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9.2，跌4.2；美团170.5，跌5.9；创科实业136.3，升11.5；中国海洋石油10.64，升2.8；新洲国际107.5，跌15.4；快手77.85，跌3蚊；盈富基金22.64，啱啱转咗系22.62，升0.2。阿里巴巴104元，升1毫；友邦保险81.35，升0.8；京东集团286.8，升0.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10.467，瑞士法郎8.49，澳元5.698，加元6.181，新西兰元5.292，欧元8.677。每百日元对港元6.7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8点，升215点。港金报1797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68美元，卖出192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恩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中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呈祥道马加烈桥底观塘、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让市民系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可以将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

我希望我哋通宵快活人会陪同大家一起渡过呢个寒冬，打赢呢场仗。我哋唔会畏缩，我哋唔会害怕，我哋会赢。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曲吓， 系啊，咁啊见到咧喺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啦，回应翻我哋今日嘅要拣一首你觉得好型嘅歌。喂，我想讲一样嘢，你哋都好型，因为咧你哋嗰啲即系 choice 咧，全部都好好啊， 冇错。 但系咧就即系我哋自己都有我哋自己嘅选择啦。即系如果播唔到你哋嘅歌曲嘅话咧，唔好唔开心。但系咧都有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仔咧，同你嗰个选择系一样嘅，系、 啦。We are the champion， 系啦 ，We are the champion。 今日我呢一首歌我系特别谂到即系抗疫呢方面，我觉得我哋一定。坚持落去是会赢的。 是啊，嗱，其实跟住咧，我要揀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就系、因为我觉得咧，而家大家都有好疲劳嘅感觉嘅。 绝对。 因为咧，就为咗抗疫咧，我觉得系唔单止我哋香港，系全世界都感到非常之疲倦，好攰。咁、其实好似话嗱，每一日根本上我哋都系同身体打仗紧嘅。当然啦，我哋冇染疫嘅，我哋嘅身体系健康嘅话，但系我哋都系要去好好地去保存住自己嘅健康啦。有一啲嘅就系染咗疫嘅朋友嘅话，佢哋同身体打仗。全世界的话其实都是同这个疫情在打仗、所以全世界可否和平共处呢？而你说能够赢的，我觉得作为一队乐队，如果能够在自己的歌曲创作的时候能够为这个世界的和平送上祝福，我觉得是一件很赢的事。所以今天我要揀你的这首歌曲呢，就是 Scorpio 的这首 Wind of Change。 And down to Gorky Park,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An August summer night, soldiers passing by,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哇，莫莉，你今日要帮重型车辆装拆轮胎，你识唔识噶 ？Autumn， 我梗系识啦，咪睇小我啊！我知道咧，要用合适嘅机械辅助设备，包括要用蚀纸去固定轮胎，仲要正确使用千斤顶去积起架车啊嘛！志芬，你做咩望实我啊？ 冇特别，想叫你啊，不如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啫嘛。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足安全咪贪快。我系 Autumn 黄天恩。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爱好系列啦。咁啊，头先听完咧，嚟 Wind of Change 啦，咁啊，到马老师嘅选择。 哇，我今日拣呢一首歌咧，就系当我知道哇，今日嘅题目咧系一首好型嘅歌嘅时候咧，我脑海咧即刻就系第一首就系闪出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我自己觉得几好听又好型嘅，同埋我觉得个内容都几前卫嘅，即系好少人写呢一类关于即系少少曳曳嘅歌嘅。咁呢首歌咧，記得嗰陣時咧，曾經有個導演叫我幫佢諗一個 story， 就係佢要拍一個 MV， 咁我就諗咗個故事，大致係講有一男一女，咁就請一班朋友嘅男仔屋企喺度玩開 party 啦，大家喺度飲酒啊、傾偈啊，咁呢個時候咧，個男主角就著一件長就白色恤衫牛仔褲，就拖住一個佢心儀嘅女仔，然後入咗男主角嘅房。跟住兩個人就前面啦，前面完之後，因為出面仲喺度有個 party 喺度，前面完之後咧，個女士咧就好俏皮咁，就攞咗個男士個白恤衫嚟著，然後施施然行翻出去兩個，咁佢哋兩個咧其實暗地裏睇下有冇人發現佢哋喺裏邊做過啲乜嘢嘢。呢首歌就我好喜歡嘅，就係張學友嘅《頭髮亂了》。 声线尖，发型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完散了，一看表心里知不妙。这晚你去过哪里吧？以那个他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发后一般懂得招除，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梦赎罪还是问路？你坏了。杀剑，护着我不敢，明朝换旧。 乱了啊！张学友嘅呢一首歌曲，阿马老师啊， 系 头先咧，我睇到网上因为好多朋友留言啦，即系讲佢哋心目中嘅咧，有一个朋友嘅留言咧，令我有少少想转桥啊，去播佢嗰只。 点解啊？ 唔知啊，我都定认同佢讲嗰只歌真系好型。 边只啊？边只啊？ 嗰只歌咧，嗱，我想讲咧，即系嗰一次咧，就我唔记得系咪十大金曲啊，定系类似嘅音乐聚会咧，即系总之有个大 show 里边嘅。咁我睇到呢个歌星跳同埋唱呢个歌，我真系觉得好型啊！加埋佢咁靓仔啦，就系张国荣嘅侧面。 哇，绝对啦！ 嗰只音乐，嗰只音乐加埋嗰啲舞步咧， 真系 型到爆！ 佢又靓仔。 是 啊所以我有少少是 可以 啊你改啊 我想 少少 轉 一下我們又不是什麼比賽、是吧、我們想在這裡就找一些真好聽的歌跟大家分享 大家認同你、是啊我覺得這首真的很棒 冇错系， 嗱、另外仲要睇下佢哋嗰啲即系选择啦吓，咁包括嘅就系有Hotel California 啦， 梅艳芳就将冰山劈开啦， 嗱，仲有头先咧，其实阿 Irene 咧都有再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同我哋解释一下嘅，就系、是、我想拣嘅就系每天爱你多一些，虽然咧佢就话觉得拣呢一首歌嘅为型歌讲未必系太贴切啦吓，但系佢话想表达嘅就系能够每日爱你多一些嘅背后意义咧，本人觉得呢一个意义好型啊，所以咧就拣呢一首歌 嘅。呢个咪同我今日网上情不谋而合， 我绝对同意嘅 ，Irina 吓系同意你嘅讲法嘅。好啦，另外仲有啊，就系 Joanne 拣咗嘅有嘅就系 Lady Gaga 嘅 Bad Romance， 都系，其实都型嘅。 仲、有咧呢、這个 The Model 都系好型， 系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啊嘛系咪？冇乜嘢诶，成首系歌嚟噶，系啦，冇乜 lyrics 嘅。噔噔噔噔噔噔嗰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阿马老师听过未啊？好听噶。 等等， 阿周启生都改过噶， 系啊。另外仲有就系有李慧敏嘅《活得比你好》啦， 仲有阿 Vivian 佢话吸烟的女人， 系啦 ，Raiders 嘅传说啦。嗱，我哋仲未知道嘅就系 I Gonna Be Your Number One 系边一只咧？系咪 To Be Number One 啦啦啲啦啦嗰只啦？咁你话一话俾我知啦吓。 可能系嗰只。 好，咁啊，另外仲有好多个朋友咧，都留咗好多好好嘅即系 choice 俾我哋嘅。 阿 Designer Music 哦。八婆八公八婆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我诶，一人 转啦，系啦，冇所谓啦。 话俾你听， 侧面我觉得几好啊。 侧面真系好听嗬，系啊系，我因为我已经喺手边啊，直哥。好啦，留意住，咁同埋一阵间咧，不厌其烦再讲多次啦。我哋今日咧有诶即安剧啦，十二点钟之后有鬼故嘅时间，咁中意听刺激故事嘅朋友们咧。就可以一眼聽下啦， 好 好好啦，都講一講今日嘅天氣會係點樣先啦，好嘛？會係大致多雲啦，部分地區咧能見度咧會係較低嘅，咁啊下午短暫時間會有陽光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咁啊離岸間中會吹強風嘅，咁啊現時天文台內室温度攝氏20度，相對濕度72%，轉頭翻嚟再玩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话，近日市民抢购某一品牌的退烧止痛药，令药房原本有一至两个月的存货，几日已经海啸式沽清。由于这款止痛药并非香港生产，供应商亦都缺货，预计一至两个月才有货到港。张德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出，政府应该向市民清楚解释 不一定要买某一品牌的扑热息痛药物，有其他代替品的成分一样。他承认个别药房抬高药物售价是个别药房的操守问题。有市民致电节目说，向来要服用止痛药，没打算囤积，但由上个礼拜起，到过多间药房和连锁店都没办法买到，屋企只是剩下四粒止痛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建议政府安排扑热息痛原材料运入本港，令本地药厂加快制药。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说，上水屠房全体员工在今个月6号会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会特事特办，7号就会出报告，员工持有阴性结果才翻工，期望9号朝早恢复新鲜猪肉供应。许慧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感谢内地来港的38个屠宰员，又说屠房运作环环相扣，其中一个环节缺乏人手都没办法运作，现在能够进入屠房的人手只有正常的一成，早前800多个员工接受检测，有170人感染。青衣美景花园第11座昨天下午2点半起被围封强检，行动今早11点完成，一共有615人接受检测，发现50宗初步阳性个案和一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222户，21户无人应门，政府会跟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踏入第8日，首都基辅继续传出爆炸声，社交网站片段显示基辅上空出现巨大火球，俄罗斯军队包围战略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和克尔松，克尔松市长说俄军已经进入当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发布影片，呼吁公民尽一切努力抵抗俄罗斯的占领行动。联合国说目前已经有100万难民逃离乌克兰前往邻国，预料乌克兰境内会有大约1200万人流离失所，需要救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发表声明，呼吁在乌克兰停火，以便能够向留在当地的几百万人提供人道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一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转晴。下星期中期天气干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36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60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0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17蚊，跌6.4；美团170.3，跌6.1；中国海洋石油10.72元，升3.6；重科实业136.6，升11.8。新洲国际107.7跌15.2，快手77.15跌3.7，盈富基金22.56升6仙，阿里巴巴103.8跌1毫，友邦保险80.9升1.35，中远海控17蚊升1.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15.64，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4，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2点，升229点。港金报1798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16美元，卖出192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与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着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忆，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与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Kesley 嘅呢个側面啊，系今日喺网上咧 Fanny 风嘅选择嚟嘅，佢话梗系型到爆啦，同意嘅。 概念会否好过一点，倾斜点会否感性一点，夜晚会面白天道别才没有弱点。看着我吧，对住我吧，是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翻嚟我哋嘅节目吓，卜卜，我最中意呢只歌咧，我每次都听埋个卜卜咁先。 冇错，就完成咗成件事啦。 冇错啦。 好啦，跟住到我啦噃。嗱，我会觉得咧，型咧，喺自己嘅心目中咧，系会有啲嘅做法咧，系觉得型嘅。例如公路电影里面，可能一男一女揸住架车，喺一个好大嘅草原或者系一个冇乜人嘅地方嗰度咧，系咪啊？沙漠啊，咁样系咪好型啊？咁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就系话，即系人一世物一世，系必定咧系要有一啲咁样嘅经验咧，我先至觉得自己好型。尤其是仲要系当你好细个嘅时候，系必须有啲嘢你系要做嘅。咁我亦都好开心，就系因为咧中意呢一种咁嘅感觉啦。咁嗰阵时喺英国咧就试过有一次，就同一个朋友仔，咁咧就系揸住一个电单车，就由伦敦开始出发，一路揸到好远嘅地方。咁喺突然之间咧去到有一啲嘅弯位咧，你会见到系咁样噶嘛？一路喺个山嗰度系咁啊转，喺度转，乜嘢都睇唔到。但你一去到一某个地方嘅时候，哇！突然前面阔然开朗，可能喺你左边嘅就系一个 平原， 一个山崖。咁你望落去下边嘅话，就全部咧就一个海。咁我就系记得，哇！嗰、那个感觉嘅就系你就觉得咧，就成个人咧，即系俾佢炸爆啊！我觉得就系型爆啊！咁 嗰種感覺咧，係覺得係用呢一首歌曲，唔知點解一路喺佢後邊嗰度喺度坐緊嘅電單車。當然我唔係揸啦，佢係揸電單車嗰個啦。我仲記得嗰日係好凍，好凍，好凍，好凍。咁仲要嘅就係啲風係咁樣吹吹吹，嗰陣時係長頭髮咁啊，吹到咧就係亂曬。咁跟住你去到嗰個地方之後，我哋一停低，唔知點解個腦海裡面咧就想起呢一首歌。 哇！犀利呢個。 型到爆是不 是？嗯 ，Wicked Game 来自咧就系一套电影叫做 Wild at Heart 嘅一首嘅歌曲啦。我觉得咧呢一首歌曲，尤其是系揸紧车夜晚黑，你试下听啊，哇！ Wicked Game 非常好听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歌曲吓。好啦，马老师到你啦。 嗱，我今次我拣呢首型嘅歌咧，我真系觉得好型嘅。第一，佢系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咁主唱嘅班咧都唔系一啲即系传统嘅歌星嚟嘅。咁第二咧，我好记得，好记得，我哋三个咧曾经咧就为咗呢首歌咧系夹个 band 嘅。我谂起阿锐打鼓个样子，真系好型。亦都谂起大佬弹吉他。当然啦，我弹 bass 噶，嗰啲唔入流。但系我觉得咧，我哋三个唱呢首歌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系好开心，好开心。咁无论首歌讲乜嘢啦，但我觉得呢首歌咧系好有成班人一齐去夹粉做一样嘢嗰种感觉嘅。吓，呢首就系我今日嘅选择，年少无知。 笑多好，还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结束。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泄，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如果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回报更潇洒，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不必接受时代的糟蹋。年少多好，朋友多好，一番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诗总会落，时间多好。 其实呢我相信今日要播晒所有即係型嘅歌呢第一唔可能啦。第二呢其实型与唔型呢有时都係一个观点与角度。不过今日呢除咗啊 Leslie 嗰隻側面之外呢我都觉得呢即係有一位朋友佢建议嘅呢一对即係今日呢要再听返佢最初嘅声音已经唔可能㗎啦。就係、是、Beyond。型型。 型。 型啦。 一下呢一个 intro, 几型。 仲记得我大家喺尖东海旁嘅时候，大家会听呢一首歌曲，哇！我哋觉得自己我哋型到爆啊！ 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估到方恒之会来到海边，两个人都好感慨。方恒之预祝简爱一定要幸福，他想最后一次抱住简爱，而简爱亦都冇拒绝。不过在远处的朱丽叶就睇到呢一幕。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为停电，当局话初步了解是高雄一个电厂设备故障，已经同负责的台电公司成立应变中心处理。预料北部中午前可以恢复供电，南部的电力就会在中午之后陆续恢复。包括台北、新北市和台中、台南和高雄等都接获停电报告。高雄轻轨和捷运要停驶，其中两架捷运列车在高架段行驶途中因为停电而停驶，车上面17个乘客紧急疏散。高铁亦都一度有3架列车受影响，而家经恢复正常营运。台北市多区受停电影响，消防部门接获37宗被困升降机报告，交通警员因应交通灯暂停要出勤指挥，亦都有邮局和超市无办法营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覆盖该区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和有薄雾，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40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64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0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8，跌6.6。美团170.7，跌5.7；中国海洋石油10.72，升3.6；创科实业138.4，升13.6；快手77.5，跌3.35；新洲国际107.2，跌15.7；盈富基金22.58，升8仙；阿里巴巴103.6，跌3毫；中远海控17元，升1.8元；港交所367.4，升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4，英镑10.467，瑞士法郎8.481，澳元5.696，加元6.184，新西兰元5.291，欧元8.6732。每百日元对港元6.7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864。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2点，升229点。港金报17,98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86美元。卖出1,92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在九龙区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由而家到下午4点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慢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隧道口方向卸货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

知，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从此天天似初见，海枯天塌不变，共你相约在那边。如果即使天气改变，与你交织新一天，至死不变。死亡手术室故事，梁继章。呢间房好冻，好冻。我哋故事嘅主角叫做 Raymond， 佢而家全身赤裸。瞓在张铁床上边，身上冚咗张雪白嘅医院被单。Raymond 系一间大公司嘅总裁，每日喺唔同嘅会议桌上边，同好多世界各地重要嘅人物倾几亿嘅生意。每晚佢都过住多姿多彩嘅夜生活，身边漂亮的女伴，昂贵的醇酒，多的是。但是今天他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人睡在床上。他拥有的就是这张的被单。突然之间，有一只戴着外科手术的手套的手拂拉走了个被单，我将被空气之中发出啪啪一声， Raymond 整个人就暴露在空气里面，赤裸裸地。站在 Raymond 面前的是一个穿着医生袍的男人，他面上还戴了一个手术用的口罩，口罩上面露出一对毫无感情的眼睛。有人说医护人员日日面对生与死，同情心不知道去了哪里了。这个医生打扮的人望着 Raymond， 动都不动，他的眼神好像望着一本很特别的书那样。隔了一阵，他慢慢拎起只右手，戴着手套的右手揸着一把银光闪闪好利好利的手术刀。他在 Raymond 的胸膛上面度下度下， 好似测量师咁样，面上嘅表情好严肃，似乎已经胸有成竹啦。把刀停喺 Raymond 个胸膛上边，呢、這个医生嘅手微微咁发抖，墙上面大钟嘅指针滴答滴答滴答，佢系咪要同佢做手术？过咗唔知几耐，佢突然之间一揿嗰把刀嘅刀柄，个刀锋就插咗入 Raymond 嘅身体里边，发咗伏刀切肉嘅声音。佢再一拉，一个开口流出咗好多嘅血，然后呢一个人伸出两只手插入 Raymond 嘅胸膛嗰度，然后拉拉开，露出咗里边红红嘅血管。血流得好多，染红咗个手套，染红咗个医生袍，然之后佢伸只手落去，好似喺银包攞嘢咁样，掹下又一样，掹下又一样，一啲血混合住一啲嘅液体流到去床单上边，而佢呢完全唔介意，亦都唔惊，就好似我哋喺街市见到人哋汤鸡汤鸭一样。就喺呢个时候，本来双眼紧闭嘅 Raymond 突然之间擘大对眼，望住咗呢一个揸手术刀嘅医生。吓，点解开开下都会醒咗嘅？系咪痛得滞咧？系咪麻醉药已经失去功效咧？呢、這个医生停低咗手，两个人就咁你望我，我望你。跟住个医生唔理佢啦，又再喺度割，拎嗰啲器官一件一件咁攞出嚟。Raymond 忍唔住问佢啦：医生，人唔系要有器官先可以生存嘅咩？点解你攞走晒我嗰啲器官？呢个医生继续做，继续做，净系答佢话：人要器官做咩？人有心，但系从来唔以真心待人。人有脑，但系成日都唔谂嘢；人有手，但系成日都唔愿意喐；人有脚，出入都话要坐车；人有眼，但系睇唔到人世间嘅虚假；人有口，但系从来唔会讲真话。你话你要器官嚟做乜嘢？然后一路做，一路做，到咗最后 ，Raymond 只系剩低一个空空嘅躯壳。这个医生摆低个手术刀，抹一抹汗，好似好开心咁样。你睇下，干净晒啦。跟住 Raymond 忍唔住问：哦，系啊，咁我系咪已经冇事啦？这个医生跟住就话：梗系啦，我冇医唔好嘅病噶，除咗我太太，我太太我医唔好佢啊。你觉唔觉得好笑啊？我是一个最好的医生，但我医不好我太太，我什么都做不到，她在我面前就这样就死了。她的声音最后静了下来，然后就不停哭不停哭。过了不知多久，这个医生的情绪慢慢平复了。 Raymond 忍不住问：为什么你会救不到他的？那天我在医院当值，同事走来说我太太被一个大型的货柜车碾过，头骨胸骨都折断了，我赶到去他已经救不回来了。生离死别哪个都要遇上，救人者都未必可以自救，这个就是生命的可悲。房间的气温又下降了一点，再下降一啲，突然之间大门俾人砰一声打开，有两个人嘅皮鞋声，咔咔咔咔，越嚟越近。 呢、這个医生突然之间唔再讲嘢啦，噗噗声咁样行开咗。佢去咗张床嗰度，然后揾张被单冚住自己。吓、啊，做完噶啦，咁你唔连翻埋噶 ？Raymond 想问，但系讲唔到嘢。佢只系觉得手脚冰冷、僵硬。然后有两个人真系行咗入嚟，其中一个就话：系咧，你验完嗰条尸未啊？验完啦，今日系咩做啊？我帮阿 Doctor Chan 解剖嘛。边个 Doctor Chan 啊？哦，佢老婆俾车撞死嗰个啊！唉，佢伤心过度，用手术都插死咗自己，真系可怜啊！系咩？摆边啊？你咪嗰边咯，嗰、那个叫 Raymond 个侧边咯。唔好以为殓房系一片死静，不过当死尸倾偈嘅时候，你睇唔到啫。毕竟人世之间有过喜怒哀乐，又点会咁容易可以忘记？ 来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丘终于共雪花。 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 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希望今日故事冇系啦，有冇吓亲大家咧？唔会啊， 科翻下，唔惊。 好，礼拜四呢个环节古灵精怪，翻嚟咧，我哋今日咧仲有呢个即安剧稍后送上。 冇错啦，咁当然啦，希望大家一路留守去到咧就系一点钟啊吓。好啦，咁当然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都可以讲下咧，就系我哋有一个最新嘅一个公告嘅，咁有关于嘅咧就系呢个检测公告啦。好，咁就我一阵间就会补翻俾大家。 好，又喺度起温出嚟，湿到68%嘅，今日天气都。都是温暖派，即是不是太冷的，所以你濕到68%的。好了，先12:30新闻和财经消息，回来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话：，近日市民抢购某一品牌嘅退烧止痛药，令药房原本有一至两个月嘅存货，几日已经海啸式沽清。由于呢一款止痛药并非香港生产，供应商亦都缺货，预计一至两个月先至有货到港。张德荣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出，政府应该向市民清楚解释。不一定要买某一品牌的扑热息痛药物，有其他代替品的成分一样。他承认个别药房抬高药物售价是个别药房操守问题。有市民致电节目说，向来要服用止痛药，没有打算囤积，但由上星期起到过多间药房和连锁店都无法买到，屋企只是剩下四粒止痛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建议政府安排扑热息痛原材料运入本港，令到本地药厂加快制药。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话：，上水屠房全体员工在今个月6日会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会特事特办，7日就会出报告。员工持有阴性结果先至翻工，期望9日朝早恢复新鲜猪肉供应。许慧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感谢内地来港的38个屠宰员，又话屠房运作环环相扣，其中一个环节缺乏人手都无法运作。而家能够进入屠房的人手只有正常的10%。早前800多个员工接受检测，有170人感染。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话：相信有超过2000个港铁员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或者需要隔离，无法翻工，占公司人手大约20%，导致部分路线要减少班次，部分车站的人手亦都受到影响，有些客务中心要关闭。林伟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屯马线朝早已经出少咗车，因为部分车长不能够翻工，而港岛线和荃湾线运作都有压力，而家系靠工作人员加班或者取消休假顶替。暫時繁忙時間的班次可以維持，如果情況再惡劣，相信班次會陸續減少。林偉強又說，除了東鐵和西鐵線的車長可以互調人手，其他線路的人手不能夠互調。青衣美景花園第11座昨天下午2:30起被圍封強檢，行動今早11時完成，一共有615人接受檢測，发现50宗初步阳性个案，和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 政府派员到访大约222户，21户冇人应门，政府会跟进。天气方面，预测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温暖和有薄雾，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53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65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7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50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4，跌6蚊；美团171.2，跌5.2；中国海洋石油10.7，升3.4；创科实业138.1，升13.3。快手77.95，跌2.9；新洲国际107.1，跌15.8；盈富基金22.58，升8仙；阿里巴巴103.8，跌1毫；中远海控17蚊，升1.8仙；港交所367.4，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5，日元115.7，瑞士法郎0.921，加元1.264，人民币6.319。英镑兑美元1.341，欧元兑美元1.11，澳元兑美元0.73，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0点，升207点。港金报17,98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87美元，卖出1,92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Radio 2，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不论顺境逆境，家人总会常伴左右，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听过咁多个星期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嘅优胜者演绎故事，唔知呢个故事嘅作者有咩评语呢？ 第一咧，创意洋溢；第二咧，就系读写同埋讲啦，讲写俱佳；第三咧，青出于蓝啊！ 今个星期有不加满分的秘密作者罗乃圈女士分享亲子共读嘅心得，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美联康康啊！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嘅。真的，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四风骚快明嚟最后嘅半小时啦。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亦都有一则的就是强制检测公告跟大家要讲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个九龙城的德朗村德龙楼、沙田的晋阳村晋日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呢就是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重复一次的就是九龙城的德朗村德龙楼、沙田的晋阳村晋日楼的居民，如果可以呢就是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这个指定的出口离开的啦。 嗯，没错，这半小时呢我们呢就会有这个职业安全嘅，咁然之后咧，我哋仲可以继续咧三围倾一阵偈嘅。不如我哋就先听咗呢个非常之有趣嘅职安剧，好唔好 ？OK， 马上开始。 嚟，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 Ben 仔 Alton， 搞错啊！做咩咁冷淡啊？ 唔好嘈啦，睇紧书啊！ 睇咩书咁紧要啊？睇过哦，重型车辆轮胎工作安全，做咩睇啲咁嘅书啊？ 今日我哋要学点样帮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同埋充气。 我知啊，今日屌， 今日做定啲功课，睇定啲资料咯。 哎呀，使乜睇啊？话明啊，我哋过嚟系学嘢噶嘛，你预先睇晒，学识晒咯。咁啊，过嚟有咩意思呢？ 唔系啊，你都知啊，施师傅好中意问问题噶嘛，我惊俾佢问到口哑哑，你唔惊咩？ 唔惊，因为我已经识晒咯。 你识？ 梗系啦，我揸车噶嘛， 关咩事啫？ 我识揸车，咁我个车都试过爆胎噶嘛，咁啊唔好睇我斯斯文文啊，我亲手换过胎噶。 哇，我唔知道你系揸开货车、流动式起重机、英式及象式起重车呢类嘅重型车辆噶噃。 乜嘢啊？我揸嗰架系普通私家车啫。 咁啊系咯，你帮一架普通嘅私家车换胎。点可以同帮一架重型车辆换胎相提并论呢？ 施师傅，施师傅，其实有啲咩唔同啊？咪又系一架车？ 你咁样轻视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嘅工作安全就好危险啦。 咪系，你帮你架车换胎之前，有冇先进行全面嘅风险评估，揾出所有潜在危害，以及制定安全嘅工作方法啦？ 你讲紧乜嘢啊？ Alton 想讲嘅系。在帮啲重型车辆换胎又或者系充气期间，系有好多嘢要注意噶。例如进行拆除又或者系安装轮胎嘅时候，应该要使用合适嘅机械辅助设备。 合适嘅机械辅助设备，即系包括啲乜嘢噶？ 阿摩利，你明知今日要学重型车辆装拆轮胎，点解唔事先做定功课呢？合适的机械辅助设备包括要用蝎子固定轮胎，避免车辆流动，还要正确地使用千斤顶即起架车，确保所有的千斤顶都是放置在坚实和平坦的地面上面，切勿在倾斜的地面上面就进行即车的工序，以免车辆流动，然后应该将重型的机械车辆妥为停放在钢支架又或者是装有硬木块的钢支架上面，而那些支撑物应该有足够的承重力。当进行任何的轮胎装拆和充气工作的时候，不要就这样将车停放在千斤顶上面。 哇，换条胎啫，使乜用咁多工具啊？好似好复杂咁、啊。 所以咪话你识帮私家车换胎，唔代表你会识帮架重型车辆换胎咯。未完啦，重型车辆拆除车胎之前，仲有好多嘢要留意噶。 不如你试下用下你嘅常识，谂下应该做啲乜嘢？ 唔知啊。 重型车辆嘅车胎好巨型、啊， 咁系唔系真系要帮条车胎彻底放弃呢？ 俾啲信心自己，冇错。更换车胎之前咧，要彻底放弃。而放弃嘅时候咧，所有人咧都应该远离车轮组件飞脱嘅轨迹范围，以防万一有啲嘅组件因为车轮爆破飞脱而打伤工友嘛。 但系师傅啊， 咁重型嘅车辆嘅车胎拆咗出嚟之后，应该要点样移走佢啊？条胎好重噶，唔通用我哋嘅双手就咁搬？我纤纤玉手嚟噶噃， 梗系唔得啦！应该利用机械辅助设备，例如起重机、起重装置去移送车胎，减少体力处理操作嘅需要。 明白啦，咁即系旧嘅车胎拆咗出嚟之后，系咪就可以直接攞去充气噶啦？ 年轻人，唔好咁心急，充气之前有好多嘢要先检查清楚噶，例如要留意翻车轮组件破损嘅程度，检查车轮组件有冇裂缝、磨损、腐蚀、变形同破损，并且确保轮网组件上边冇裂缝。就算是使用新轮胎啊，都要检查佢嘅内部有冇其他异物、污垢、铁锈、水分等等。如果有的话，就要先清除干净了。 知道了，思芬师傅。那我又想问，在充气的时候会不会跟放气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呢？就是确保没有人在个车轮组件飞脱的危险范围附近，是不是应该这样？ 当然要啦，安全起见还可以用防护装置去包围或者固定车胎，例如安全笼或者安全架。 如果充气的时候要同架重型的车保持安全距离，那用来为车胎充气的气喉是不是应该越长越好啊？ 只要可以令工友同车胎保持安全距离就足够了，不用太过分。 还有应该使用阀心固定夹连气喉中途阀门，以及设有调压器的气压标为轮胎充气，需要调节调压器，确保轮胎充气压力不会超出轮胎或者重型机械车辆制造商手册里面建议的气压值。 哇， Ben 仔 Orton， 其实你都挺厉害啊，乜都识晒，咁点解今日仲要嚟？ 睇书咧系学识理论啫，都要落手做过先得嘅。 咁又系，咁但系新嘅车胎充够气之后，咁啊系时候要摆翻落去安装翻佢噶嘛？咁有啲乜嘢嘅守则要遵守呢？ 首先安装胎嘅时候，千祈唔好试图为轮网组件进行任何嘅加热，又或者系焊接等等嘅修复工序，因为呢啲热工序咧系会令到轮胎内部嘅空气压力增加，令到轮胎爆裂，又或者引致轮胎高温分解而爆炸噶。 系咪安装好之后即刻就可以移走个支架噶啦？ 未得，最后仲要进行复检，确保组装正确无误，咁先算完成整个工序噶。 哦，咁即系换完胎，仲要揾人去 check 清楚，证实咗安全先至可以用啦。思芬师傅，咁如果系咁，今日系咪所有堂上完噶啦？我哋系咪可以早放啊？ 阿莫莉， 系 头先你听唔到阿柯廷讲咩咩？ 听到啊， 只系识讲理论系唔够嘅，要落手做过先得嘅。好啦，而家出去停车场，我哋试下咧帮架重型车辆换胎。 吓，而家出去，而家唔系应该放 lunch 嘅咩？好肚饿啊，师傅师傅。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足安全咪贪快。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守職安健法例外，作為雇員的你亦必須遵守相關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員若違反職安健法例，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000元和監禁6個月。 由勞工處提供資料，風騷快活人製作的職業安全廣播劇今日經已播放完畢，下個禮拜再見。 看灯色煽情，这里反省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车厢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 丝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消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当低温症我难抵抗。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断细了怎承认？季节限定，牵手看雪溜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你应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你想起太多。 好啦，十二点五十分啦，马老师 喺度。 喂，嗱，准备今日你嘅吓、啊，你嘅大肚腩准备食啲咩啊？因为我有一即系每一日咧，我就希望令自己嘅生活过得好啲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呢个系每一个人需要做嘅，就系话咧氹自己开心吓、啊，即系可能嘅范围下，可能嘅范围下啦吓。咁你话反而去旅行咁呢啲冇得啦，系咪先？咁可能嘅范围下咧，我都希望每一日咧嗰个晏昼嗰餐咧系食得即系叫做未必系好嘅，但系啲我想食嘅嘢。 同意啊，系啊，梗系啦，咪照顾好自己咯，系、嘛，对自己好。 你会唔会啊，马老师？ 会啊会啊，但我寻日咧落去咧，准备去啲茶餐厅咧，有一间又冇开啦，真系好唔开心。佢唔开就系暂时停业，咁、变咗咧就要去其他茶餐厅食嘢啦。但系嗰啲有啲嘢我都唔系好中意食噶，同埋咧唔知点解咧啲流口淡淡咧，我食亲嗰啲午餐肉啊，就哇好咸啊！咸到我飞起。 哦，我今日都见到有一间卖面嘅，即系云吞面嗰啲铺头啦，咁都帮衬开嘅。诶、佢突然之间咧，佢全部转晒外卖，即系全日啊。咁我就问， 冇堂食 铺头而家， 完全唔做堂食。咁我就咦，点解嘅？佢话对自己同职员都安全啲。嗱，因为你唔堂食嘅人会全部抢晒噶嘛。 系啊。 咁但你外卖就只系嚟攞走嘅啫嘛。变咗佢只要肯定铺里边系。即系叫做干净就得啦，就唔需要再担心入嚟嘅每一个人除低口罩食嘢会唔会有啲咩细菌啊飞出嚟啊，即系咁样咯。 都明白嘅。好啦，好似我早一轮嘅话，即系我都会喺唔同嘅地方嗰度食嘢，我而家都冇啦。咁同埋再加上我就我会系多咗时间咧，就会系喺屋企度自己整嘢嘅。咁、我都学咗大佬啦，咁我就唔翻嚟食早餐啦。咁我而家就宁愿 你唔好咁 讲，唔系，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好嘅嘢系应该要学习嘅，因为你要保护自己嘛。咁所以我就。 就覺得就係話我會喺屋企度食埋早餐，咁我就好開心，因為咧淑女關注組咧，我哋就會有時啲女仔咧會好多你發埋啲咁嘅嘢，你可以試下咁樣， 有咩新嘢啊？ 有 嘢啊？ 咁咧我就覺得其實係幾好嘅，咁佢就同我講，佢就話如果係咁咧，不如咁啦，即係你朝頭早你起身先至煮早餐咧，好可能你會覺得咧太攰，同冇冇錯。 但係我今朝都好趕急咁炒咗碟炒蛋俾自己食喎， 都開心啦，係咪？ 炒蛋啦，我突然之間好想食喎，你唔會嘅咩？ 但係唔會日日都食炒蛋啊嘛， 我唔會， 係咪？如果你要快速嘅，咁你有一個方法係乜嘢咧？就係隔夜之前嗰一晚已經準備好，咁你第二日咁一打開嘅話已經準備好，咪好好咯。咁我有咩計？有咩計仔咧？咁佢就話其實係咪可以買一個嘅就係真空嘅燜燒糊？咁我哋其實咧喺熟女關注咗都有講過㗎啦。咁你就係譬如講你想整搭粥咁先算啦，好簡單嘅啫。可能係之前嗰一晚你咧就洗乾淨啲米擺咗落去嗰個糊嗰度，跟住咧就沖啲水落去，跟住咧就擺一粒嗰啲叫做干瑶柱，闩好佢之后焗一晚，第二朝早一起身就可能经过阵七八个钟头之后嘅话咧，一打开嘅话咧就会有呢个瑶柱白粥，可以作为呢个早餐啦。冇错，当然系热啦，系、 哦、 啊。咁我就咦呢、這个真系几好、啊，咁佢就话其实有时好可能你又谂住想焗啲咩茶俾自己饮啊，或者要煲啲咩嘢啊，等自己可以即系身体好啲啊，咁样亦都可以同样嘅做法啦。咁你可以就系即系漏夜之前嗰一晚做定嘅话，你第二日嘅话咪唔使咁赶咯。因为我哋仲要翻嚟做节目啊嘛，咁咯， 马老师就唔使啦，马老师可以咧慢慢食，最紧要保持营养同埋健康吓。 嗯， 唔好逐亲，系啦， 系啦，咁样咯，即系呢个系我少少嘅分享啦。咁所以我就谂紧呢个就，有机会嘅话咧，我就翻去再做咩买呢个燜烧会噶。跟住我同大家报告一下，系咪真系咁好使先？ 不过马老师头先你所讲嗰样嘢都系我担心嘅，因为而家你知疫情咧，令到好多嘅饮食业啦，都系都几难挨落去。系，我真系好惊咧，即系就算即系过多两个月之后个疫情受到控制啦，咁样好多铺头可能已经不再存在啦。 冇错， 你行下呢间，咦又冇咗，行下又冇埋，咁真系。都有啲傷感嘅， 但係喺抗疫期間，我諗就最緊要嘅就係要保護到大家嘅身體先，係嘛？總之我哋能夠就係身體健康嘅話，我諗疫情過去咗之後嘅話，其他嘅嘢先至慢慢諗。 咁啊，總之所有啲防疫工作做好啲啦嚇。我唔知而家每日揸緊的士嘅同學仔喎，啲朋友仔咧，其實佢會唔會都？即是有压力的，因为你每天走进来个车厢那个人都你不知道他是。 是啊。 是吗？ 我想他们的生意都应该很受影响。是吗？都没有人出街，又没有人上班。他有很多又 work from home。 是的。不要紧，我们继续稳守住，希望尽快见到这个光明的明天。 在这里的话跟各行各业的朋友打气，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没错，更加要跟这些医护人员继续打气。系啦，马老师你继续保重啦。今日咧你就叻仔啦，因为咧精神奕奕健康都好咗好多啦。咁希望你听日仍然继续，好冇？ 好，一于系咁。 听日有呢个唱歌，风骚唱不完，你记得？系啊，唔好唔交功课，知唔知啊？ 系啊。又或者就系话临走嗰阵，系同我哋讲嘅就系话，我今日咳我唔唱啦，咁样千祈唔好啊，唔好令我哋失望啊。 保重保重， 我乖噶啦，以后会。 听朝见， 拜拜。 拜拜。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正历即淡然背面，讲不出口绝望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埋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庆贺 心處起一個電機。Thank you.